太孤 爱情可能有时候呢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坚固，但是如果你遇到了对的人，相信这个问题的答案一定是肯定的。继续来听听看陈珊妮，她心中也有对爱情的疑问。 我想你依然在我房间，再多疼我一遍就疼，我像是情歌唱太深重，爱你舍不得我，没有这面非侧的场面，没有对白的你爱我，如果灯光再昏暗的无用，你眼泪为谁说思念让人间难，星星说月亮最寂寞，你是我一场好梦，明天一切好说，我想你依然在我房间爱着我一直不肯走，我像是缘分啊，你出差错，情歌才唱着不松口。在我房间，再多疼 舍思念让人间的星星说也难醉寂寞，你是我一场好梦，明天一切好说，我想你依然在我房间是缘分哪里出差错，情歌才唱着不松口，我像是天分不够难掌握，唱不好的你爱我。 巴黎时装周刊推荐，满满的大牌新装，让自己的眼睛 OK。 米其林餐厅推荐，值得排队等待的美食，让自己的嘴巴 OK。 而 OK 音乐为你的耳朵定制专享的音乐时间，这里是 OK 音乐。 OK 这个小节继续带你来听听看曹格他的花腔和高音，这首歌叫做《两只恋人》。 起来并不远，为你争着飞，为你被风吹，请你千万要等我，待幸福来给你的那一天。春天散播，夏天看海，秋天数落叶，一直没有分是没有争吵，让每天像糖一样甜。冬天飘雪，我是棉被，温暖你的夜，一直在你身边，一直爱到永远，你就负责靠着我的肩。 像糖一样甜，冬 两只恋人这首歌从歌词到曹格的唱腔都散漫着自由和随性的味道。继续来听听看，天天在这个城市当中有一个挂念你的人是一件太甜蜜的事情。 在阳天或下雨天，人挤人的咖啡店，找一个能想你舒服的角落，看着情人间靠近，慢慢转给我视线。有个女孩让我好想念，我的心已经飞到这个城市另一边，想看着你我爱的脸，我心里的感情上天天都在晒，有你的人天天在忍耐，没有你日子很黑白，原来这样就是恋爱。我想要你在我身边，这就是命中的一切。我想要天天说，天天说，天天给你说我有多爱你。在阳天或下雨天，人挤人的咖啡店，找一个能想念舒服的角落，看着情人间靠近，慢慢转开我视线。有个女孩让我好想念，我的心已经飞到这个城市另一边，想看着你我爱的脸，我心上天天都在晒，有你的人天天在忍耐，没有你日子很明白，原来这样就是恋爱。我想要你在我身边，这是生命中的一切。我想要天天说，天天说，天天对上天天都在晒，而每个人天天在忍耐，没有你日子很明白，原来这样就是恋爱。我想要你在我身边，身上是你中的一切。我想要天天说，天天说，天天地 是怎么做到的，给了他需要的爱。你是怎么想象的，关于你们的未来。如果我怀疑幸福不会一直存在，请告诉我该怎么去得到爱。

米其林餐厅推荐，值得排队等待的美食，让自己的嘴巴 OK。 而 OK 音乐为你的耳朵定制专享的音乐时间，这里是 OK 音乐。 OK， 欢迎准时来到今天的 OK 音乐，我是苏宝。这个小节继续来听听看被贴上了苦情标签这两位女歌手。第一个是许美静，这是收录在她成名专辑《都市夜归人》当中，这首歌叫做《颜色》。 世界太拥挤，啊，心里太空虚，啊，让我为你涂上颜色，啊，画你的眼睛，嗯，画你的表情，嗯，怎样为你由我来决定，不想日子过得太有规律，我只想要一点幻想自由，不让时间流逝得太快，我只想要一点快乐和自在，梦境和现实，啊，别说两回事， 这个来自许美静叫做颜色。继续来分享一下辛晓琪这首歌曲叫做领悟。 常常望着你的脚步，给你我最后的祝福，这何尝不是一种领悟，让我把自己看清楚，虽然那无爱的痛苦将日日夜夜在我灵魂最深处，我以为我会报复，但是我没有。当我感到我 深爱过的男人竟然像孩子一样无助，这何尝不是一种礼物，让你把自己看清楚。本来是奢侈的幸福，可惜 简单，平凡人实现一个理想总是遍体鳞伤， 兄弟且慢，没有那么扯淡，没有那么凄凉， 听听校长说四道三换一换， 面对峰回路转， 面对狂风巨浪， 慢慢就会习惯。 面对黑与暗，轻如风云淡， 真的是那么的简单。 面对苦战连场， 要勇敢。 面对世态炎凉， 随波逆流， 下 敢说困难，坦坦荡荡，只是那么的简单。 说什么幸福不分早晚，而甘苦总会逆转。说什么石头滴水能穿，坚持力挽狂澜。 拒绝疯狂，挥挥你的情长，回归初衷起航。 听听小唱，匆匆时光换一换。 面对峰回路转， 别紧张。 面对狂风巨浪， 慢慢就会习惯。 面对黑雨啊，轻如风云淡，真的是那么的简单。 面对孤战连场， 要勇敢。 面对失态炎凉， 享受困难，坦坦荡荡， 就是那么的简单。 不慌不忙， 做人是非穿帮， 慢慢就会习惯。 好的尝一尝， 坏的扛一扛， 不就是那么的简单。 一切不一不 难。生活在这个时空，我已习惯了计算每一点付出能有多少回报，直到我遇到了他。他平均每天骑行10公里，磨10把剪刀，收入30元。然而他却在5年内向四川汶川地震、青海玉树地震、甘肃泥石流、四川芦山地震等累计捐款23392.2元，全部都是硬币。80多岁的他有一个梦想，希望能够活到90岁，这样就可以多一些时间做更多好事。他就是磨刀老人吴景泉。梦想的伟大不在于拥有，而在于付出。 北京时间14:00。